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啊。今天是6月26号，也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的日子。那欢迎大家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中午的这个12点到13点的这个台庆特别节目《创造982世界杯一下》。 没错， 就是我们的这个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没错，我相信很多钟爱我们982的朋友应该从早上就看到我们特别节目这一天的企划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天的阵容非常强大。 没错 啊，因为我们这个982游戏世界杯呢，也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就跟子昂说的6月26号台庆一周年啊推出的特别节目，而且有我们特别的策划和惊喜在里边。 是， 等会儿大家一旦看到我们嘉宾席，哇，就会发出惊呼呢。 对，我也觉得就是在这个，我想差点说赛前哈，在节目之前，我也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嘉宾介绍得从咱们最重量级的嘉宾开始，不然的话大家一看到这个画面应该就已经认出来了。 子昂，你就这样，你看这不是摆的是那个是吧，这摆的是什么奖杯，心里有点数吧？ 大力神杯啊。 没错，你就用这种揭露大力神杯的感觉介绍接下来这三位嘉宾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嘉宾席上的知名的足球评论员、新体育英超解说员金向凯老师，欢迎您。 哇，欢迎金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那个这个重量级嘉宾是指身体重量吗？ 可能是指知识的含量。 那我其实 首先那个感谢主持人，然后呢也是首先祝这个咱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那么也祝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感谢金老师。你看金老师这个调侃啊，就显示出内涵的这种重量。 对，是的。那我要早日成为重量级主持人。 好，来继续啊。 哎，继续介绍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我们这个广播电台非常这个优秀的主持人啊。但是他给我们这个自我介绍非常的调皮哈。 啊，什么自我介绍？ 这里写的是非著名足球评论员啊，这个北京体育广播的。 确实，这不是调皮，这是实话。 但是就是我们这个论论哥也是在这个北京体育广播现在正在担任世界杯的解说员。对 对对对啊。两位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我到这的路上我还想，因为去年6月26号是这个台开播一周年嘛，然后去年我也是作为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然后也是参与了这个开播的活动哈。去年我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好像是在下午的时候，然后今天一感觉这个一年的时间确实过得非常快，而且正好还赶上现在正在是世界杯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开播也是把世界杯开播一周年的这个活动也是把世界杯这个元素融入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全天的节目的流程当中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没错哈，也是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的第三位嘉宾其实也是很有来头的，因为我们知道 学霸是吗？ 是不只是学霸，我们是游戏世界杯嘛，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归打游戏这个事儿上来。 哦，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车轮战。这个车轮战轮战谁呢？就是 拿轮子战， 我们是车轮。就是我们的第三位嘉宾马思远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足球校队队长啊，也是资深的 FIFA 和实况游戏的玩家，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然后说资深玩家游戏高手呢压力非常大，我一会儿尽量有好的表现吧。 哎，其实还是很谦虚的。 没错，你看这刚高考完嘛，我看各大朋友圈都是北大清华没戏了，还有人大，你看今天人大就坐在我们这儿。 而且据我所知，人大足球队的这个，从我的这个经历来看，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啊，真的，你跟他们试过脚？ 有所耳闻吧，就是我们校队还没有达到能和他们这个校队对抗的那个，没有晋级到 出球吧，是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 你看金老师就很逗， 哎，一下就点出来了哈。 是，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啊也是很有意思，跟咱们这个各位啊都很有关系啊，就是酒吧游戏世界杯我是解说员。 哎，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咱们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火爆的赛事哈，各大这个足球联赛中啊涌现出很多这个口才出众、见解深刻、知识储备丰富的足球解说员哈。 对， 他们是我们这个亿万球迷度过一个个难忘之夜的最好的陪伴和引导者哈。 没错， 那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深有感受。 是， 如果要是把足球你把声音关了光看画面，你比如说金老师和论论，咱们今天都是著名，可以说著名，也可以说咱们把这个 title 去掉啊，足球解说员。如果要没有这个解说，我觉得咱们要看世界杯，大家可能99%有人都不会看。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这个事情。 没错，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主要就是在这个解说方面，你最喜欢哪种解说风格啊？你最喜欢的解说员是谁啊？你有什么难忘的解说的这个段落啊？在你的心里脑海中啊，有这个印刻，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那也 是 赶紧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以及收听收看的方式。 好嘞，各位，互动方式就在这里，您要记住了，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左下角里面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另外呢，您还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是吧，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啊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互动，包括是跟金老师啊、跟论论或者跟马思远啊来进行一个互动，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直接提。 我跟你说，这问题太得问金老师了，因为昨天这小组赛的球啊扑朔迷离，大家赶紧不要上天台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来问问三位啊。 对，来上直播间来给我们看一看。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这个流量有点差钱啊，或者说现在身边没有 WiFi 啊，不方便看视频直播，那么搜索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到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当然了，我们接下来游戏对阵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画面的，而我们这个金老师也会现场给大家解说哈， 哇， 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特别节目真的特别厉害。上午我刚起床的时候，看见有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丽坤啊，还有张默啊，做客咱们982直播间。然后咱们这个中午节目又是金老师，哎，太精彩了！来吧，大家赶紧，您啊，收听收音机的赶紧开车到家，打开视频直播啊。 没错，我们也是赶紧进入我们的这个最好的篇章啊，世界杯一下。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片花做的也是非常有动感啊，已经让我们这个直播间有点活跃起来了。 对，我这已经是前几天看球看的，我已经很动感了，不知道 是这个。我觉得只要聊足球，大家很快就会动感起来哈。所以说，咱们就来聊聊昨天的这个球吧。 啊，好， 咱们还是先让金向凯老师说说。 我觉得金老师得拯救一下大家。 今天这个我到这个演播室啊，我感觉这个话很难讲啊。我看这个俩主持人，那个一位是这个阿根廷球迷，对吧？这还好说。那么关键是有一位葡萄牙球迷，对吧？ 金老师，您是？ 我昨天的这个四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那么首先呢是这个A 组呢，它最大的悬念就是俄罗斯和乌拉圭谁拿小组第一。那么其实呢，赛前很多这个球迷都感觉说，哎呀，说这俩是不是那个得琢磨琢磨，是不是得把这个小组第一得让了，对吧？ 那么包括可能也涉及到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比赛的一些猜测。那么从这个赛前的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它是雪藏了几名主力，那么包括这个在这届杯赛大红大紫的格洛温，那么它关键是在两个边路呢，在两个边位的位置上都进行了这个人员的调换，那么所以这就带来俄罗斯在进攻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乌拉圭呢，我个人感觉这届世界杯赛前两场比赛啊，他踢的是有点刻意的保存实力。那么 我超级认同 啊 金老师这话，因为我昨天是对标您知道我怎么看的吗？ 啊、 我一看乌拉圭踢沙特1-0 啊 之前踢那埃及也1-0、 啊、对对，这不能这么简单的 我一看俄罗斯踢沙特5-0， 对对对， 我后来昨天 简单的数学加减法、啊、 对，那你要这样，那你把咱中国队摆哪儿啊，对吧？还0-5输泰国呢，是吧？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足球的这个足彩游戏，你不能单纯的就是从这个比分来做一个这个加减法。 嗯， 那么从这场比赛的赛前的备战，包括对这个比赛的投入程度来看呢，确实乌拉圭做的很有针对性，包括这个临场把这个四后卫改成三中卫，因为他问题在于说他意识到俄罗斯这两个边路的进攻不太能够威胁到他，所以呢他就是做好中路的防守。那么事实上呢，这场比赛感觉俄罗斯的中锋酒吧也好啊，包括这个中路打他身后的这个米兰丘克也好，都没有太大的威胁。那么最终是乌拉圭队赢球了。那么从沙特和这个埃及这场比赛，其实我赛前就说了，那场比赛啊，我觉得大家就快乐足球吧，对吧？ 因为两支队伍， 对 对对。 而且呢，埃及呢还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萨拉赫呢，他赛前好像有点不太开心， 情绪问题。 哎，他说这个足协你瞎安排，对吧？你怎么能让我跟这个车臣的这领导人有一个见面？那么当时也是这个事儿呢，可能让他招了一些争议，所以呢，一度有一些这个他和队内不和的一些传言。所以呢，反而说这场比赛可能沙特他的心态会更好一些。那么最终就是 A 组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 B 组呢，我觉得可能争议就比较大了，因为昨天这个涉及到很多 VAR 的一个判罚。 是。 那么尤其是葡萄牙打这个 伊朗， 打伊朗这场比赛，他最后的几个判罚争议是比较大。首先咱们这个倒着往前说好吧。 嗯。 那个最后阶段这个伊朗这个点球。 这个点球。 哎，这个点球。那么从这个，首先他用这个 VAR 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个人对这个点球的判罚稍稍持一点点的保留态度，因为当时从这个重放的慢镜来看，葡萄牙的防守球员确实是手臂张开了， 嗯， 但是呢，足球规则它不是看你手臂所处的位置，而是看你张开你的手臂的这个意图是什么。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界定为当时他张开手臂，他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体平衡，而不是故意去破坏这个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点球可能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C 罗的那个犯规的这个延时的判罚，对吧？因为当时从重放的慢镜来看呢，他确实有一个类似于疑似肘击啊， 肘击，对。 哎呦，今天这个葡萄牙球迷赛，我真不太敢说。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没事，金老师你说吧。 而且呢，就是这届这个杯赛呢，关于这个 VR 的使用呢，它是它只有四种情况可以用，不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对。 第一个就是进球，那么这个进球呢，牵涉到这个进球是否越位，对吧？ 嗯。 第二个呢，就是点球。第三个是什么呢？直接点球，直接红牌。也就是说，当这个动作它可能是直接红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启动这个 VR 系统。 嗯。 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这个裁判员在场上认错人了，对吧？比如说这个过往这个马里纳执法英超的时候，说把这个吉布斯和张伯伦搞混了。 对对 对， 对 吧？ 其实太像了。 所以呢，就是我个人感觉这场比赛呢，就是它这个 VR 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包括最终的这个使用的结果啊，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西班牙那场球，最后这个阿斯帕斯这个疑似的越位球，最后是通过 VR 成功的把他救回来了。 对， 对吧？因为当时这个对方这个球员他是手臂，但是手臂是不在这个越位考量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球。所以呢，这届杯赛我估计结束之后，关于 VR， 我觉得会比较多的争议，会有， 没错， 哎， 对，昨天这个我还看到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某前锋哈，在比赛结束之后还对这个镜头做出了这个就是对 VR 先说了个 VR， 然后就骂出了一个英文的这个著名的这个脏字儿哈 ，F 打头的是吧？ 是 B 打头的 ，B 打头的， 这个确实 更糟糕， 对，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哈。 对， 反正金老师讲解完，我感觉真的非常专业。 对，这整个昨天这 很多知识， 两个小组尘埃落定的这个形势一下就说得很明白了。 没错， 那今天我们也是又有两个小组哈，要给安排一下了哈。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时间啊，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竞技环节当中了。 就是你发现没有子昂，一旦听金老师讲，感觉一个小时都听不够。 是 别别别别 很不爽 啊，别捧杀好吧，也别棒杀、哎、 不商业互吹啊。对，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我们一会儿啊也是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这两位竞技者和我们这个金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竞技区哈、啊、进行这个今天这几场比赛的一个预演。当然了，这个可能游戏的结果跟晚上的结果不一样哈、啊、这个也看我们这个操作者的实力。我们马上啊要准备进入这个我们的竞技环节，我们也是赶紧看一段这个昨天的精彩表现。 来一个撞墙配合，夸内斯马右脚的外脚背天外飞仙，夸内斯马用对了，这是夸内斯马招牌的右脚外脚背射门。在这个区域，夸内斯马和阿德里安打出配合之后，打出了这样一脚超出贝拉万德想象的弹道。传起来到后点头球，哇，这个球几乎必进的，但是摩洛哥的球员在门线上解围，撞墙式的配合，伊涅斯塔切进去，往里切，传回来，打门漂亮，西班牙队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将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伊斯科已经获得了非常舒服的射门机会，停球瞄准扣动扳机。 三号中卫穆塔兹不知道怎么出脚解围的时候，萨拉赫先把球控制住了，这下停得很关键。这个球呢是个追身球，拿起来的难度很大，但是萨拉赫处理得非常轻巧。这就是技术能力的巨大差距。 助跑之后的射门、 啊、球进了， 双前锋果然是一个贴地斩。苏亚雷斯并没有去打人墙的这个下缘，而是选择了门将的左侧。 他们这个球啊，里格纳舍维奇 躲开呀， 躲开了。 C 罗助跑任意球反弹稍稍高处，伊朗队还是在退守。C 罗往里切，哎呀，这下主裁判力帮队安静的环境来听清楚耳机里面的提醒，这是在禁区内回防的六号。助跑射门，贝兰万德判断对了，实力也不弱的摩洛哥，惯性的都会把视线放在贝兰万德接球这下，结果 C 罗呢为了抢位置，他的胳膊肘。 好， 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当中啊，这个确实刚才我们也是看了昨天的这个精彩的表现 啊， 几大球星悉数登场。那我们这个看完现实比赛中啊，也是要看看我今天我们这两位这个竞技之星啊，游戏之星的操作到底要怎么样了。现在我们这个嘉宾区已经彻底空了，是没人了，我们的三位重量级嘉宾全部移到了我们这个右边的竞技区当中。 嗯，我们那就让我们把话筒交给金老师吧。 是，我们是把这个话语权啊直接交给我们的这个今天应该是最精彩的解说员金老师了哈。 我们是那个预演这个法国对丹麦这场比赛。那么今天在这个演播间里操作法国队的是思远，那么操作丹麦队的呢是乐乐。您看到现在身穿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 B 组的一场决定小组头名的比赛。比赛是在这个喀山竞技场进行的。我们看到开场阶段法国队还是非常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那么这支法国队呢整体的实力它确实比较均衡。看这个球啊，禁区前的这个小角度配合，想传一个身后，这应该是要通过按 throw 键对吧。因为虽然说这个游戏我这个好久没玩，但是当时这个以前还稍微有点小基础啊。 对，金老师这游戏也很熟啊， 对这个技术术语都知道 啊。哎，这是丹麦队的中卫西蒙卡尔，西蒙卡尔呢也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后卫。那么从今天这个两名参赛的选手他们排出的阵容来看呢，基本都是采用四后卫的体系。那么实际上呢，这届杯赛啊，法国队他在这个中前场的人员组合方面呢，德尚一直是有点摇摆。那么从今天这个咱们思远用的这个法国前场组合来看，我觉得这个安排一个单箭头吉鲁，身后呢这几个都是小快灵，对吧？左路登贝莱，右路姆巴佩，身后还躲着一个格列斯曼啊。哎，对，那你说说你这想法好吗？ 我主要的话想通过两翼的速度，然后把两翼打透以后，中间利用吉鲁的高度以下底传中的战术来打败对手。然后格列兹曼在埋伏在吉鲁身后的话，他这种灵动，很有可能在吉鲁在作为中锋支点的情况下能偷到机会，然后他的射术也比较精湛。 这个。 润润，你感觉我在帮你吗？我提前让他把这个战术给透露了。 虽然在帮我，但是我觉得可能 对。你很紧张是吧？左路有机会，门将把球扑了出来。刚才法国队左边路这个进攻啊，确实打得很有声色。左后卫套边上来之后，哎，中间还有机会啊。吉鲁背身拿球，这个球挑高球呢，球速会比较慢，所以呢，对方的后卫就有机会来做防守。所以其实啊，这个玩这个 FIFA 的游戏和这个也需要对这个足球场上实际的一些情况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了解。刚才是登贝莱被断球了，但是呢，他们成功的在前场反抢，又重新拿回了球权。现在是丹麦队的后场的球权。丹麦队的后卫德莱尼啊，这名后卫呢，他是有爱尔兰的血统，因为他是爱尔兰的后裔。丹麦队通过前场的配合，在右边路组织机会，西斯托啊，西斯托。 这件是哪个键？ 呵。你不知道加速键你就上来了， 你玩半天用走的这个加速键是右手的下边啊 button。 确实这个新版的游戏可能有很多这个操作的按钮可能都有些不太一样是吧？ 对，而且就是我们 大学的时候经常会玩，但是我已经真的很多年没有提 那你还记得 throw 键在哪儿？ 肌肉记忆啊， 左下 one two 呢 不记得了 现在又是法国队把球重新抢了回来。哎，格里斯曼翻到左边路，这是博格巴，但是呢，这个球他想尝试突破的时候啊，离对方的防守球员太近了。嗯，西斯托在右路控球。今天这个论论是把这个西斯托放在了丹麦队的右边锋的位置，但实际上这届世界杯呢，西斯托更多的他是打左边锋，那么可能是不是想用他多打打传中啊，给这个中路这约根森他这头球好找机会，是这个想法吗？ 是这个想法，我觉得金老师实在太厉害了， 我第一步。所以作为这个解说员，对两位选手都得公平，对吧？大家把这个战术，把这个技战术都说一说，来看一下这次角球的机会。中路落点的争夺，哎，这是个机会，门前的混战，哇，球进了，这是姆巴佩吧，对吧？哎，这个看来思远这个战术很好的起到了作用，先是争高点，但是呢，在抢二点上，我们看到丹麦队的这个禁区里防守有点乱，当然这不是他俩乱，这是电脑乱，对吧？哎，那么重新开球之后，埃里克森，这是丹麦队的中场的核心，也是丹麦队的大脑。吉鲁，格里兹曼。这届杯赛呢，其实吉鲁第一场比赛他没有首发，第二场德尚是让他首发出场。那么从他的首发出场的效果来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姆巴佩速度非常快，右路的传中力量不是很大。好像咱们在这个游戏里，如果说你一旦按了加速键，你在做一些这个过人的一些微操的小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失控，对吧？ 对，确实就是，所以说其实这跟现实，它其实游戏做的还挺真的。你在现实中，在全速的过程中也很难做一些比较精细的操作。 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半场比赛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要进行两队下半场的较量。那目前法国队暂时1-0领先，这个球呢是由姆巴佩，利用定位球的机会禁区里的争夺吧，门前几乎是推空门得手。那么看看下半场啊，丹麦队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比分扳回来？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说丹麦输掉的话，那么他最多就只能拿到小组第二。那么法国呢，将是稳稳的啊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策略很简单。 是，什么策略？ 就是充分倒脚，不让对方碰到球，然后少输当赢。 这个赛前先刻意的低调一下，对吧？这也是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做法啊。克里斯滕森把球往前摆。 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车轮战哈，论论这样的话，让我和许可的压力非常的大， 是吧？ 对，我们这个就得承担起逆转取胜的这个重任了。 哎，你们一会儿是要预演涉及到阿根廷的比赛吗？ 是啊， 但是葡萄牙没有出场，对不对？ 是的。 啊，那还好。那我觉得这个没有葡萄牙比赛呢，至少你们中有一个人压力会小很多啊。坎特，这是一个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中场球员，甚至现在有人认为说他的身价应该超过1亿英镑。那么看看这个。在中场啊，在这样的一场这个 FIFA 的这个对战中，他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哎，你操作坎特的时候，有觉得这个确实是防守的时候特别好用吗？ 对，他在那个一对一防守的时候，就摁那个抢劫键，成功率很高，基本上都能给弄下来。 所以说，这游戏设计的还是跟真实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数据，呵，你 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敢上，哎，看这下，哎呦，中路这下头球的这个争点，球是出了底线啊，这下应该是这个丹麦队的一个角球，哎，定位球，这是丹麦队抓的，尤其是这种高球是吧？找一落点是吧？瞄着点球点，哎，看这个角球开起来，雨果洛里斯出击的情况下把球破坏掉了。西德贝这个球他第一下没能完成反击，要不然的话这个丹麦队防线会挺空的。呵，你的对手那个笑而不语啊，对对，姆巴佩啊，看姆巴佩啊，姆巴佩吉鲁在想传对方防线的身后，但是呢这球没能传过去。虽然有点这个 VAR 滞后啊，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吧？嗯，姆巴佩，格里兹曼把球往右路传，这个球是被德莱尼给拦断了。那么能够看到呢，确实，这支丹麦队啊，一个埃里克森啊，我说在中场，另外一个德莱尼的这个作用确实也非常大。这个球员的防守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这届杯赛的这个预选赛阶段，一个他，一个埃里克森，这可能是丹麦队发挥最好的两名球员。好的，法国队在对方的后场成功的完成一次反抢，这是吉鲁在拿球，这球没传好，他看到了身边，上来包抄接应的奔贝莱，但是呢那传球线路太平了，但是法国队通过自己强大的中前场的实力，重新抢回了球权。西迪贝在右路控制球，这是格里斯曼传一个身后，这是个机会，哇，直接往中路扫了，这是不是按两下呀？ 没有，我刚刚是想按那个传中键，没按对，按到射门键 了。啊，原来是这样啊，这可能是紧张了对吧，心里还想着要不要告诉他们，这下头球又进了，这是博格巴吧，哎，博格巴他身高是超过1.9米的，哎，这下这个庆祝动作有点太飘了是吧，哎，这个博格巴呢好像最近也表示说，他说我不太确定下一届世界杯啊我还能不能代表法国队参加比赛啊，这个他说，但是他这个表态呢还是比较艺术，他说因为现在法国队这个好球员太多了，对，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能踢得上，那么这可能也跟赛前他所承受的一些压力，包括这个媒体也好，这个球迷也好，对他的指责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至少在这场这个模拟比赛里吧，他是起到作用。哎，这边又有机会，吉鲁他右脚不会打门，哎，果然这球打高了对吧，吉鲁是一个这个天生左脚，他要是这球打到他右脚的话呢，这机会更好一些。丹麦队的门将，哎，这是名门之后加斯帕舒梅切尔，他的老爹呢是拿过这个92年欧洲杯的冠军的，代表丹麦队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童话。当然这个小朱梅切尔呢也是15-16赛季在莱瑟城拿到了英超冠军，这也是一个神话。球挑起来之后依旧是被丹麦的球员解围出来，左路的刚才解围这位叫尤里，但是呢他官方的名字呢叫波尔森。 金老师， 姆巴佩，哎， 你觉得这个埃里克森在这届世界杯之后会不会身价会暴涨？ 我觉得他现在身价已经涨了， 对，再涨也要。 而且关键是他有一个非常善于台下的好老板，对吧？热刺这个列维，他是一个这个非常做买卖的一个人， 非常善于谈的这个。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我就有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热刺的这个季票持有者的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伦敦开这个这种奢侈品店，然后他是7岁就看这个热刺的比赛，然后呢好像这个他能够代表一些热刺球迷的这个心声，他就不太喜欢这个列维，他说他固然是很会做生意，但是呢他老是把这个球队就越 当成生意了， 哎，对对对，就把因为你卖一个贝尔，然后你卖莫德里奇，然后你买一堆人没什么用，这是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英国的热刺球迷的一种心态吧。 是 啊，这时候比赛是不是结束了？ 是的。 哎呀呀，失职了！哎呀，咱们光聊这个热刺了。哎，对，两位选手 输了两 啊，对对。那么最终是法国队2-0赢下了比赛。那么操作法国队的是我们的思远，那么操作丹麦队的是我们的论论。当然，我觉得这个比赛首先可能两支球队实力确实有一些差距。另外呢，不知道射门键怎么赢球啊？你说怎么回事？准备好了吗？赛前 正常实力的体验，因为这个手柄哈，我之前一直还是印象当中这个框是射门吧？以前是， 我也记得，应该是方块是射门， 对 吧？ 这个因为 现在呢，那现在呢？ 现在圈是什么？ 圈 框是传中。 我记得圈应该是长传啊。 是，其实 对不对？叉是短传，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三角形是四漏吗？是身后球吗？ 是， 对不对？ 是直 Z。 啊，你说说这个具体的一些微操，现在怎么操作？ 现在的话，其实跟之前都一样，就是那个框和圆圈这个 他的这个换了一下。我也是今天来的时候先是在你们来之前，我先偷偷练了一把。 那现在这个现在这个一过二 one two 那个按那个什么按那个二一是吧？ 二一 啊，我看你们俩刚才都没怎么用了是吧？ 我其实用了，但是没有跑过去，好像 好吧？是我眼神太差，还是你操作太糟啊？ 应该是我操作 啊。好，那么最终是这个思远操作的法国队2-0击败了论论操作的丹麦队。 没错，哎，我们也是能听出来，这个金老师一解说， 对， 就是平时我们每天，我首先要跟这个论论解释一下，是因为每天我们都有选手来操作嘛，可能有些操作习惯比较不一样哈，就把这个圆圈的方块有时候会掉个个 啊，这是已经改完的设置， 是应该是上一个选手应该是改过的 啊，就是他已经经过 setting 了是吧？ 是 啊，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比赛对论论真是不太公平啊，对吧？是不是？ 但我觉得热身也是竞技的一部分，对。 你今天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打客场的既视感啊？ 对啊，就是 对吧？ 踩不了场嘛，然后赛前训练也把场都给我封了。 有内幕，有内幕啊，有内幕。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每天我们中间都会做一个类似解说员的这个角色，但今天我们见识到了真正的解说员。 不是，对对 对，金老师 千万别捧杀好吗？ 对，关键是什么？咱说点真实啊，就是我感觉金老师一上去说吧，就感觉哎，是像场球赛， 是， 就是这个东西它像场球赛了， 没错。 嗯， 哎，那我们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个网友啊在说这个，哎呀，现在这个技术真的先进，这个效果很棒，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哈。 啊，说这游戏是吗？ 对，就是说有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金老师和两位这个选手 啊都在游戏中出现，这个身影， 他们这个身影会在游戏中出现吗？ 你们还俄罗斯有 VR， 我们直播间就没有吗？啊， 所以说还有这个说啊，说解说员真的是一个好厉害的职业、啊、 那必须啊，金老师， 能把这个游戏跟这个足球都解说的这么好， 我默默按下了静音键， 谬了。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也是只能说，我们今天这个车轮战战队啊，哈， 是 这个。论论这边应该是被先下一城了， 嗯， 那下一城恐怕就是我了 啊，是你了， 对，我压力很大、 那你快吧， 对，我和这个论论要交换一个位置，接下来是我要操纵阿根廷来对阵尼日利亚，这也是今天晚上所有球迷应该都期待的一场比赛， 对，一场大战。这一场比赛金老师，我觉得关键就在于阿根廷能不能出现，您给稍微预测一下。 这场球其实阿根廷压力挺大的，那么其实那个前天我在建宏的这个三位聊斋里也说到了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有一个新闻的这个透析挺有意思，说那个这场比赛可能阿根廷的这个首发阵容将由这个队委会来决定啊。那么甚至还那个言之确凿的说那个桑保利已经被知会说，你要是愿意在这个教练席上坐着呢可以、你要是不愿意坐呢你回去也没问题。那么 就已经成这样了。 对，那么大家可能一听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第二场0-3输给克罗地亚之后，阿根廷的这个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那么恰恰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哎，索性这个球队就是梅西说了算，跟你教练没关系，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之前可能队内有些球员，他搞不清楚啊，我是听梅西的。还是听桑保利的，那现在我明白了，对吧？ 就听 所以呢，这个正所谓背水一战。那么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阿根廷可能还会有一些的希望。当然这个 好， 哎， 那就让我们进入比赛吧，金老师。 好， 那来吧，子昂。这金老师在教子昂什么秘密武器呢？这是。 好，那么现在是这个由子昂来操作。哦，对，他是阿根廷球迷，对吧？所以他必须得。其实我倒是觉得你俩应该这个换个角色，是不是？否则这个你说你压力多大呀？来，我先看一下这阿根廷，你这个选完阵容之后，你说一下好吧？你选这个阵容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迪巴拉的支持者，颜值和这个实力我要都在线啊，所以说我把这个迪巴拉排在这个前腰的位置上。 啊，我看一下啊，首发是中锋是伊瓜因，有这梅西不开心啊，他和这个阿奎罗是好朋友，对吧？梅西是右边锋，左边锋迪玛利亚，哎，这是一个梅西喜欢的，迪巴拉打前腰，两个后腰比格利亚和马斯切拉诺，比格利亚好像这个第二轮比赛没有让他首发，对吧？当时这个桑保利改打三中卫了，那么他是一个牺牲品，两名中卫是法齐奥和奥塔门迪，奥塔门迪这个赛季曼城踢得非常好，法齐奥之前在热刺踢过，右路的这个77号是梅卡多是吧？右路81号罗霍，右罗霍这号码都这么大了，哎， 我觉得这啊，这是其实这个81是他们的这个能力数值 啊，对， 哎呀，这下糟糕了，这时代变化太快啊！ 我觉得这个罗霍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上一轮的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左路其实让我觉得很失望。 没错，他用这个塔格里亚，罗霍当时应该打这个左中卫对吧，所以这个选择有点问题。门将用的这个古兹曼，其实这也是阿根廷国内目前呼声非常高的，尤其是上场这个卡巴列罗出现这么大的失误之后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能力的数值啊，他和这个古兹曼能力数值还高一点对吧， 是 对不对， 老将可能老给了老将面子、 好，那么这是这个子昂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的安排。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思远这边，首发的中锋伊哈洛，身后米克尔打前腰，两个后腰是奥纳奇和恩迪迪，右路是摩西，左路是穆萨。哎，穆萨这个排阵有点意思啊。穆萨尽管说他是有边路属性啊，但是他现在更多的是被作为一个这个锋线上的一个快马来使用。那你用他打这个左路，是不是就奔着这个梅西身后的这个想法呀？ 对，因为穆萨速度很快嘛，然后并且我还是希望那个伊哈洛跟米克尔咱们两位这个中超的这个球员能出场，所以说两翼跟穆萨跟摩西也是就像刚您说的，就没那身后的空档得冲一冲。 应该说第二轮正是穆萨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阿根廷，那么看看今天穆萨他有没有可能成为这场比赛的焦点人物。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首先问一下，你们有谁不知道这个射门键在哪里吗？ 经过刚才这个论论哥的这个前战啊，打下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了解了。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18俄罗斯世界杯赛，一场非常关键的小组赛，这是由尼日利亚对阵阿根廷。那么在这个小组呢，可能是在这个最后一轮开球之前最特殊的一个小组，就是目前这个小组啊，应该是居然还没有确定哪支球队能够出局。那么包括这个尼日利亚，包括克罗地亚，包括冰岛，包括阿根廷，甚至都有这个出现的希望。但是现在克罗地亚已经提前锁定一个名额了。好了，那么现在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尼日利亚，哎，这身比赛服啊，这是尼日利亚这届杯赛最大一个亮点。据说在这个伦敦专卖店，开售的当天，说是一衣难求啊，大家都是在专卖店排起了长队。但我这不是给这球衣做广告啊， 不是，金老师 买不买跟我没关系啊。 对，金老师说这我可以证实，当时是印了300万件， 对对对， 被很多人评为最潮的一个设计。 哎，这应该是穆萨吧，在左边路控制球，边路的三角传递，伊哈洛刚才是扯到边路，想再和米克尔打一个配合，但这球是被法西奥给拦断了。好球，哎，这个传球其实蛮危险，大家在真实的足球世界里不要做这种向回的横向的传球啊，风险非常大，尤其在这个区域。迪巴拉今天是打前腰，好球，伊瓜因在边路想和迪玛利亚做一个配合，这球拿到了，但再想回做给迪玛利亚似乎稍微打得有一些繁琐，这子昂看来心理压力不小对吧，他生怕自己这个操作给晚上自己钟爱的球队带来一些这个不祥的预兆，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吗？ 哎呀，非常害怕，现在尤其是我现在希望不要再送我点球。 好吧，迪玛利亚在左路控制球，又是和迪巴拉打了一个配合，感觉这个尼日利亚这边呢，在无球状态，在中路防守方面还是非常注意的。那么一旦有进攻呢，确实对两个边路，你看啊，伊哈洛这脚转球很漂亮，穆萨第一下停球停的有点慢，所以这也没法迅速的再往前推进，其实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哎，这是不是在操作的时候这个手感不太舒服？ 对，那肯定就比梅西要差点。 没有，我说就是刚才为什么你这个停球停得那么慢？ 因为他其实也在全速的往前那个冲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就如果你还摁着加速线的话，很可能就停大了啊，所以就只能减个速。 所以你看子昂，我还是帮你的对吧，他在罚小球的时候我问他这个技战术的问题啊。哎，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根廷队这次进攻，尼瓜因在中路起到了一个这个桥头堡的作用，把球分到左边路。今天好像我发现你梅西这一路没怎么打，都是在打迪玛利亚，这什么意思？ 这个梅西一般来说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他就是离球门的距离比较远，这是阿根廷这儿这个排兵布阵也让我不太满意的。其实我是想先让左路这边突一突，让防守阵型移过来，但是我感觉好像目前是没有得逞 啊。目前你觉得都没戏是吧？哎，古兹曼把球拿到了，罗霍这个球传丢了，看看米克尔把球转过来，穆萨，但是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转身拿球。哎，这下做得不错啊，伊哈洛四传四射的异响，阿根廷的禁区里头成功的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看看这边有没有反击机会。迪巴拉和伊瓜因之间的一个联系，伊瓜因又是和迪玛利亚打了一个踢墙式的配合， 传球的成功率啊，尼日利亚是 83%， 阿根廷队是 86%。 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呢，两边这个传球成功率都挺高的。马斯切拉诺这个球没伤好，摩西倒地之后把球拿到了米克尔今天是出现在了前腰的位置上。其实大家都知道米克尔呢，现在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打后腰，但是他出道的时候啊，就是在世青赛成名的时候打的就是前腰的位置。那么今天这个思源把米克尔放在前腰位置上，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值呢？ 也希望通过他的经验能在中间把球给控制住，然后给两边速度比较快的穆萨跟摩西创造机会。 他的经验不就是你的经验吗？ 确实。看这下转过来，好球，提前生的配合，左脚打门打偏了，这是来自于后腰恩迪迪的一脚射门。思源，你这个心机很重啊，说好的这个用穆萨来进攻怎么突然用后腰了呢？对不对？比格利亚，从目前来看，这个米克尔的传球成功率是 85%， 那么迪巴拉呢是 90%。 那么看起来这两名前腰啊，确实在传球的状态和传球的成功率上啊，还是有一些区别。这个是阿根廷队拿到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这是梅西。梅西呢，做事要打门，但是和队友选择打了一个配合，完成了一脚射门，但是呢角度太正。伊哈洛想传对方身后没能传过去，第二下再来，穆萨往中间给这个球呢，在这么小的区域里想要打一个配合难度挺大的。奥塔门迪和队友成功的完成了这次防守。这个时候呢，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完比赛，两位选手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啊？这个子昂，你先说说，你觉得这个阿根廷还能出线吗？ 我觉得我现在受到了这个衣服的影响，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开始我坐在主持人那个位置上，我穿的是阿根廷的主题服，世界杯的阿根廷主题服，但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蓝的，就是对阿根廷的爱让我忘了这个蓝色的问题。我如果说穿这个蓝衣服过来的话，就会被抠掉，我就只剩脑袋了，所以说我只能换上我们这个台里的战袍。 我觉得这个真是，我觉得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子昂对阿根廷的爱，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后背景是蓝色的时候，是不被允许穿蓝色衣服的。但是呢，他宁可在这个直播节目中啊换点衣服，也要穿这个阿根廷的队服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个思源，你先集中注意力，好吧？我就不问你这个半场感受了。摩西在右路。摩西呢，这两个赛季在切尔西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孔蒂的这个三中卫的体系里。当然下赛季孔蒂可能不在切尔西了啊，现在据说切尔西呢很可能和萨里达成合作。我们看尼日利亚右路的进攻，米克尔把球敲回来，和伊哈洛连续的配合，但这下稍微打得有点繁琐，球丢了。看看阿根廷队有没有反击机会，传球不过三次，又是被恩迪迪给拦断。恩迪迪这个球员是防守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上赛季是英超场均完成抢断次数最多的球员，所以呢，能够看到这届世界杯啊，他在尼日利亚的这个首发的后腰位置上是非常稳定的。依旧是阿根廷队在左路做配合，刚才是比格利亚想和迪玛利亚，但是呢，中间这个隔着千山万水，对吧？这个配合很难达成。奥塔门迪，马斯切拉诺，据说这个阿根廷队的第二轮打克罗地亚的比赛啊，开赛的前15分钟啊，场上的教练就是马斯切拉诺，因为这个桑保利突然变阵呢，导致很多球员不知道在场上该干什么。这边有机会，摩西所想打门，门将把球扑了出来，这是古兹曼。我深深的怀疑换了卡巴利罗这球会不会有些问题啊？开个玩笑啊，卡巴利罗这球迷不要黑我。穆萨在左路控制球，左脚的传中，因为他这个主动脚呢不是左脚，所以可能这脚传中落点还可以，但是力量没能出来。我相信应该这种感觉是不是在这个游戏的操作层面上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呀？思远， 对对对，没错，他的这个就是主脚和副脚还是挺明显的，在游戏， 所以确实得感谢这个大数据啊，高科技，让你款游戏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和真实世界里非常接近的这种体验。伊哈洛很谨慎啊，不敢摁加速键，是吧？米克尔想传到边路，结果是被罗霍倒地，扩大了自己的防守面积，解围了。尼哈洛用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了阿根廷的后卫，结果呢，这边子昂这边是着急，你是不是感受到很大压力，对吧？摁了这个铲球键，是吧？ 对，没办法，这个他转过身来的话我就没法防了，所以说我只能是看看能不能让他铲个当下，结果是这就是看球员的这个当时的表现， 看缘分是吧。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任球机会，应该是交给摩西来处理。阿根廷这边是排出了四个人的人墙，够吗？够吗？这个四个人的人墙 很有可能会打昨天苏亚雷斯那个。哎呦， 你看是吧？昨天苏亚雷斯差不多就是跟这个角度和这个距离有点接近啊。刚才这个任球挺危险的，看看这次尼日利亚的进攻。伊哈洛把球回做一下，摩西再给伊哈洛。边路的宽度拉开了，但是呢没有选择继续往边路去发展。迪巴拉身前有伊瓜因，伊瓜因也曾经在尤文图斯踢过球，那么迪巴拉呢现在是在尤文图斯最当红的一位小生了。看这个球，阿姆萨斜向往禁区里插，最后呢是三防一的局面把球给破坏了出来。有没有感觉穆萨这场比赛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呀？ 是这个穆萨，其实他的个人能力是尼日利亚里面我个人认为是觉得最好的，而且说实话他的这个灵光一现的时候就会给防线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在游戏里体现在了很具体的体现在他游戏数值上，他这个盘带和灵巧程度都让我很头疼。 看这个球，摩西转过身来左脚打门，有一个折射的变向，这下应该是法齐奥挡了一下，这段时间倒是尼日利亚有点这个转守为攻啊，在掌控场上的形势。刚才子阳说到这个穆萨，穆萨他确实他当年曾经是在这个俄超踢过球，那么尤其是打欧冠的时候，很多这个强队啊打客场，这个面对穆萨都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一是这个天气非常寒冷，那么再一个呢这个俄超的这个球场啊，它这个草皮呢这个不是天然草，所以呢很多这个注重地面传控的像巴萨这样的比较细腻的球队呢到那儿之后都不太适应。迪巴拉，马斯切拉诺这球又没传好，有点着急了，把这个球抢下来的又是穆萨，但是穆萨这脚传球选择了一个半高球，球速比较慢，也是被阿根廷队拦断了。这段时间我看这个场上形势很焦灼啊，这比赛结束了啊，两队打成了0-0的平局，0-0对阿根廷意味着什么呀？这我就不说了，子阳你来分析分析好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希望晚上吧，至少我首先第一句我必须说，我希望晚上不是这个结果，这是肯定的。第二就是确实攻的这个最后啊，想要传出这个关键传球，控球我觉得可以，传球推进也可以，但是想要传出关键传球我觉得挺难的。他在中场的这个拦截站位特别的好，就是我几脚尝试这个关键的一传全部被他的防守全拦到。 其实我知道你是在为阿根廷攒人品，对不对？这个咱们对吧，心里都明白。哎，这个尼日利亚这场比赛的表现怎么样呀，思远？ 我觉得还是充分发挥了那个球员的实力吧，然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可能稍微欠缺点精度和运气。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数据统计，两队的控球率50-50，但是一个核心的数据，这个尼日利亚有四脚打门，阿根廷队一脚射门没有。哎，这个就证实了我对子昂的这个判断，他绝对是在攒人品啊，是吧？好，来我们再来进行下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是谁对谁啊？咱们安排的 第三场比赛是我们这个车轮战第三轮，许可啊使用冰岛队以及马斯远用克罗地亚队。 那、啊、就等于说和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是同步的，是吧？ 是的。 好，那么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下一场比赛是冰岛队克罗地亚。那么 这个 可你是操作冰岛对吧？ 对，金老师，我不是很想太好的操作冰岛，因为那一次冰岛守门员把梅西点球扑出的时候，我也差点跳了。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16年没让有 C 罗的葡萄牙赢球，是吗？ 还对了，金老师， 这还是要说实话，是吧？ 葡萄牙唯一一场胜。 啊，那个，哎，刚才子昂，你想说什么呀？ 就是金老师刚才一直在采访选手哈，我想采访一下金老师，就是说， 请说， 您觉得这个。说这个现场的这个真实的球员们的比赛和说这个游戏竞技的这个比赛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节奏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游戏通常除非你会这个设定，你会把这个时间设定为45分钟，我相信很少会有人这么干，对吧？一般来说都是顶多会设定在10-15分钟左右，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你得决定你在哪些阶段你说哪些东西。哎，我先来看一下这个两队的首发阵容好吧。先看克罗地亚这边，中锋是曼朱季奇，然后这个，哎，这边好像这个思远在做调整，我们来看一下冰岛吧。呵，冰岛这突然把这名字都给弄了啊，都在调整是吧？曼朱季奇、莫德里奇、克拉马里奇、 佩里西奇、拉基蒂奇、科瓦季奇，你，哎，你哦，哦，我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乔尔卢卡，今天这个克罗地亚这个阵型好像是一个4231，但是呢，实际上这届杯赛克罗地亚打的是433。冰岛这个阵容我没来得及看，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看，对吧？你生怕我念这个名字让他知道了，是吧？ 我就准备铁桶了，金老师。 哎，我 看看这个冰岛大巴怎么样，好吧？嗯， 是也得赶紧啊，让两位这个球员啊赶紧开始比赛。我预计啊，我估摸着，按照这个激烈的比赛节奏啊，咱们可能这个第三场比赛在我们结束的节目这个结束之前可能踢不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如果说踢不完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最后就算节目结束了，我们这个球赛也不会结束，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 嗯，比赛已经开始了。冰岛首先开球，身穿白色球衣，克罗地亚对莫德里奇拿球，曼朱季奇。这两支球队在绝对实力上呢，克罗地亚显然是要比对手要强很多。但其实呢，赛前有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先看这个球啊，佩里西奇倒三角传回来，后点的打门漂亮。这个球是克罗地亚在左边路啊，通过一次非常成功的配合，由后插上的莫德里奇啊接到了队友传中之后呢，一脚非常精准的推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所以冰岛队这一次右路这个防守啊，内部被打穿了，后防线的站位是有一些问题的。莫德里奇确实体现了自己在门前敏锐的嗅觉啊，这位长相酷似克鲁伊夫，然后呢这个踢球风格也像球圣一样潇洒的克罗地亚中场，帮助克罗地亚首开纪录。但其实呢，在赛前啊，据说这个克罗地亚的主教练达里奇说，他说我可能会对阵容进行一些轮换，他说这个很正常。所以呢，其实这个四员你今天用这个首发十一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今天晚上这个冰岛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中。顺便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也要说这个冰岛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秘鲁对这个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右路的这次传中没能够构成威胁，看看这一次的角球机会，莫德里奇来处理，哦，拉基蒂奇啊，对不起，拉基蒂奇，外围有远射的机会，哇，漂亮！这是你皇马的这个球迷，你心里是什么感受？说一说。 非常爽，科瓦奇奇，这说明那个我的换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赛前的调整。 科瓦奇奇呢，其实前几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呢，他说好像对目前在皇马踢不上主力呢，觉得不太开心啊。那么确实有时候呢，这个对于一个年轻球员的发展，究竟选择豪门还是到一支中游的球队去效力，这真是一个非常两难的这么一个话题。一个球员的成长会遭遇到很多的这个环节吧，不仅仅是你的努力能够决定的。来看一下这次啊，这个球好像是吹给了这个冰岛队的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下危险了，冰岛队这起大个儿啊，看这个任意球怎么来处理。他这个点儿是可以调的是吧？ 对对。 但你这么，好吧，我知道了，你是故意这个在迷惑对手是吧？ 我先转着来，因为我今天晚上，金老师，我不知道您怎么预测啊，我感觉克罗地亚踢冰岛应该是这比分，我感觉啊，个人感觉 2-0是吧？啊，关键是得看到首发你才能知道，对吧？他这个轮换，他轮换到哪个程度啊？说不定他觉得这个我只要不出球也可以 平也行，因为克罗地亚稳拿，就跟金老师说小组这个出线的胜券。 这脚打门还是挺有威胁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角球，还是由拉塞蒂奇来处理。这个角球是从另外一侧出了底线了。 适合这种门将大脚开出，直接后边反击这个。 哎，看看这回这个冰岛门将导演他导演出什么剧情来啊？博斯瓦尔松，这个球是被维达给拦的，维达是克罗地亚的一名中卫，也能打边卫。克拉马里奇今天是排他打右边锋，这是个机会，满中继续要不要扣回来？想做一个倒三角的传递，但是呢这回可惜了，后插上这名同伴呢稍微慢了一点点。 现在这个比赛状况搞得我们这个车轮战队非常的慌啊，感觉是难求一胜了。 其实子昂，你刚才那个，我感觉有点希望，因为不论 是 从球员还是，哎呦，我都没声说话了，季老师，我这都被压在前场打，我这现在这是啊， 又是一个假球机会，看看第二点的争夺，还好是解围出来了。确实从这个比分包括现在这个场上的局面来看啊， 克罗地亚这个优势还是蛮大。当然可能这里头还牵涉到一个这个游戏操作者之间他这个操作水平的问题。那么我不太确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个可可和这个思远平时你们有没有对战过。 金老师您看到重点了，这是我今天第二次玩的游戏。 这叫打门又进了佩里西奇吧，是佩里西奇吗？哎，佩里西奇用的还是他不擅长的右脚，所以这个球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去年夏窗的时候啊，穆里尼奥一度想把他买到曼联来，但是呢最后没成功。现在比分变成了3-0，从这个比分来看，这个他带来的结果是克罗地亚稳拿小组第一。那么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结果的另一部分呢，冰岛的这个足球神话呢终于是走到了尽头，在这届杯赛上。 哎，结果尼日利亚出现了，这个。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我只能说，希望这是一场梦吧，梦都是反的。 啊，现在已经各种攒人品，对吧？ 是，确实这个在游戏里面也是实力。 莫德里奇右脚打门，结果这个球是被后防线上，哎，这应该是被这个打中场的西古德森给解围了，从后腰的位置上退守到了禁区的中路，维达外围的远射。又被挡出来，你都3-0领先了，你还这么压着打、啊？ 这是足球的态度，这是足球的态度，永远都是要争取下一个进球。 费尔波兰是吧？佩里西奇动作很灵巧，转过身来，这球是不是要弄一下 VAR？ 哎呦，这球打门很有威胁，可惜角度有点正，结果是被冰岛的门将哈尔多松把球扑出了底线。那么看看这次小球，还是拉基蒂奇开起来。门将出来把球拿到，这个角球威胁不太大。哎，这一版这个游戏是不是角球还是不太容易进球啊？ 目前感觉好像，不过也还好啊，也还好。第一场我的法国姆巴佩不是角球乱战进一个吗？ 好，那么比赛结束了。哎，下半场比赛。是上半时吧，对吧？上半时已经这个克罗地亚已经是领先三球了。那么下半时这个冰岛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是要增加进攻，争取进一个球呢，还是索性就是把这个大巴摆到底，就不要让这个比分再扩大了呢？ 进球，就是进球。 对，那我现在想问这个学科，你知道射门键是什么吗？哎，好像知道呀、啊。 这下是被维达挡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冰岛队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那么这个角球呢是由西古德森来处理。哟，这下挺有想法的啊，选择用一个地面的配合，但是很可惜没和同伴联系上。还有机会，外围的打门经过折射之后速度有点慢，还是被门将拿到了。门将是苏瓦西奇，这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门将。科瓦西奇、莫德里奇再给拉基蒂奇。确实这届杯赛克罗地亚这个中场的配置确实太强了，他要是有什么这个短板的话呢，可能就是锋线上这个曼珠啊，年纪稍微有点大，但是他这个强点能力啊，包括他这个经验都是无可厚非的。刚才曼珠这些只要打门稍稍打偏了一些，有点可惜。拉基蒂奇把球转移到右路，好的，对方的这个左后卫判点啊，好像出了一些小问题。克拉马里奇。其实克拉马里奇在这届世界杯上更多的是打左路会比较多一些，今天是让他打右路啊。看这次角球进距离头球攻门，这个球是顶高了，来自于中后卫乔尔卢卡。乔尔卢卡呢他过往在英超的热刺俱乐部也有过效力经历。 哎，现在这个比赛啊也是进行到第60分钟了。我们这个节目啊但是要进行到最后一分钟了。 比赛没悬念了啊。 是这个胜负啊，确实大比分的胜负也没悬念了。咱们这个车轮战队好像赢一场拿一分进一球，这个都有点悬， 都很困难。 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尽管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比赛还会继续，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希望节目结束之后，许可还能为我们有这个打进一球的这个希望还存在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一下的这个节目部分呢，先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要感谢金向凯老师，也感谢论论，感谢马思远同学。来，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也再次祝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哎，是的，那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朋友啊，在今天下午的5点，我们将进入创造酒吧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的新篇章《时尚一下》，来敬请关注。在时尚之下之前呢，欢迎您收听《魔力 X 档案》啊，我们要明天再见了。虽然说呢，我们的节目会结束，我们的游戏会结束，我们的世界杯赛程也会结束，但是相信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足球带给我们的这种向上和美好。好事不会结束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 Vida.